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 这里是话说天下。江南科场案刚刚有了眉目，一个新的问题就出现了。贿赂考官的程光奎和吴宓两人供述，每个人各掏了15锭金子贿赂考官，这加一块一共就是30锭黄金。可问题是，这副主考官赵进只承认拿了15锭金子，这数额对不上啊，这可真就奇怪了，剩下那15锭金子哪去了呢？康熙派来的钦差大人张鹏和跟贺寿一早就怀疑此案贪污受贿之人绝不可能就赵进一人，肯定还有人没查到，没准幕后还有更大的真凶。就在大家伙一筹莫展的时候，吴宓又供出了一个人，这个人名叫李琦，是前任巡抚叶大人的亲信，他那15锭金子是委托了李琦转交的。截止到这个时候，李琦成了这个案子最关键的人物。他到底把金子给谁了呢？ 科举考场非圣贤，传出受贿骗功名，耿直大臣几次上书却连遭恶人阻拦，皇帝先后两次派出钦差却拖延1年没结果，到底是案情复杂还是人心丑恶？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江南科场案第二集。 李琦推推搡搡的就被一帮衙役给带到了公堂。要说这李琦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是前任巡抚叶大人的亲信，您别看是前任，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所以这位叶的人有点势力。李琦呢，平日里仗势欺人，狗仗人势，在当地那是吆五喝六，别看没官职，那也是土爹放屁一溜神气。这会儿一到公堂，李琦可就傻眼了，在座的最小的官职也比我们家叶大人官大呀。再一听说是为了科举考试贿赂的事儿，当时这心就虚了。张鹏和一瞧李琦给押进来了，当时就劈头盖脸一顿质问李琦：吴宓把他那15锭金子委托给你，让你去贿赂考官，你到底把这金子给谁了？李琦尖嘴猴腮的，本来身子骨就弱，再被张鹏和这么一吓唬，人都瘫倒在地了。哎呦，大人明察呀，小的把钱交给赵的人了。 胡说。赵进只承认他拿了15锭金子，那剩下的15锭哪去了？长翅膀飞了？难不成是你私吞了吧？私吞，这罪名李琦可担不起呀。就看他低头斜眼儿瞄了一圈身边的几位大人，最后这目光就落在了两江总督葛礼的脸上。大人明察呀，小人实在是冤枉啊。这个时候江南巡抚张伯行把话接过来了，语气也比张鹏和缓和了一些。你把这15锭金子给我交代清楚，你到底把它交给谁了？只要说出来，本官就从轻发落你。当堂在座的钦差大人张鹏和跟贺寿，外带两江总督葛礼和江南巡抚张伯行，全都两眼死盯着李琦，那眼神啊不是一般的锋利，吓得李琦这汗呐、顺着脑门子直往下流。只要我说了就能从轻发落是吗？那大人做主，小人可说实话了。李琦这边还没说完话呢，坐在一边的两江总督葛礼蹭一下站起来了，指着跪在地上的李琦就是一顿吼：你这李琦啊，分明是你私吞贿银，还有什么可说的？来人呐，给我拉下去大刑伺候。葛礼这突如其来的反应让在座的三位大人也跟着吓了一跳，还没等反应过来呢，这李琦就在下边一边看着葛礼一边连哭带喊呐：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就看葛礼站起身来，走到李琦身边，俯下身子离他越来越近，这两只眼睛是死瞪着李琦：你说是不是你私吞了贿银？李琦这会儿被吓得面如死灰，瞧着葛礼这嘴里一个一个字往外蹦：是小人。坐在一边的张伯行实在看不下去了，葛礼这表现太奇怪了，张伯行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儿，于是站起身来也凑到李琦身边：李琦，你别害怕，只要你说出真相，大清律法在这摆着呢，我自会从轻发落你。李琦看了看葛礼，又转头看了看张伯行，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张伯行把脸一沉：你还是不肯说是吧？给你机会你不要，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李琦这会儿都快急死了：大人，小人愿意说，这是……说到这儿，李琦情不自禁地扭头看了一眼葛礼：这是小人不敢说。事已至此，再明白不过了，李琦是害怕葛礼。坐在公堂之上的两位钦差大臣心里也明白了七八分，就看张鹏和特意站起身来走到李琦身边：由本钦差为你做主，你只管说。李琦当时就给张鹏和磕了3个响头：大人呐、那15锭金子赵考官让我交给了泾县知县陈天立，听说那是留给……张伯行站在一边紧盯着：留给谁的？是留给总督大人葛礼的。一时激起千层浪啊，李琦这句话把全场所有人都给震惊了，甭管是钦差大臣还是站在两边的衙役全傻了。审来审去闹了半天，真凶在上边坐着呢，就是总督大人呐。所有人的眼睛全都齐刷刷地盯着葛礼，葛礼呢这脸上是红一阵白一阵，两只眼睛一时之间都不知道该往哪儿看了，气得俩手也哆嗦了，说话也结巴了：大胆刁民，你竟敢当堂污蔑封疆大吏，来人呐，给我拖出去乱棍打死。列立两旁的衙役得令之后上来就要抓人，就看张伯行一声大吼：住手！衙役们一下慌了，一边是两江总督说打死， 另一边是江南巡抚说住手，这怎么办呢？这场面咱哥们也没见过呀，还是头回。这张伯行走到格力面前一拱手，李琦的口供还没录完呢，怎么能够轻易下令打死呢？大人如果心中没鬼，不怕别人诬陷您，不如让他把话说完，钦差大人自会定夺。格里这会儿啊，就跟疯了似的，什么礼节不礼节的全不顾了，就跟无赖流氓一样在那骂李琦，他信口雌黄扰乱公堂，就因为他刚才指证了我，你一个江南巡抚就能任由他乱咬人吗？李琦能如此大胆，肯定有人指使他，本官绝不能容忍他来陷害我。来人呐，你们这帮衙役傻站着干什么？给我拉出去重重的打。既然那格里失礼在前，那张伯行也就无所顾忌了，就看他一抬手，有本院在此，我看你们谁敢打。张伯行话音一落，屋里立马安静了，这气氛可够尴尬的。督府两位大员，一个要审，一个要打，这场面就连张鹏和跟贺寿也是头回见着啊，这怎么办呢？再瞧瞧张伯行和格里两个人，跟斗牛似的，四目相对，是目中冒火呀。真要是拦不住，这俩人没准真打起来。这种僵持的局面大概维持了半袋烟的功夫，这张鹏和跟贺寿二人偷偷商量了几句，就听张鹏和起身说了两句，李琦污蔑朝廷重臣，罪不可赦，先将他收监看管，日后再做定夺，本案今天就审理到此了，退堂。李琦那会儿已经被吓得半死了，衙役们是连拖带拽的才给他弄回大牢去。公堂之上一下安静下来了，就剩下四位主审官。张鹏和这会儿突然一变脸儿，和颜悦色的就冲着几位说道，这案子已经真相大白了，李琦那是胡言乱语，根本信不得，二位大人陪审辛苦了，早早回去休息吧。张伯行一听这个就急了，真相大白？这案子哪里真相大白了？还没查过，怎么知道李琦说的是瞎话呢？这格里站在旁边，气儿是不打一处来。张大人，你说他不是胡说，你有证人吗？这李琦明摆着就是受人指使，专门诬陷我的。一看二位又要打起来，张鹏和赶紧拦着，哎，我说算了算了，二位大人也都是出于好意，为民办事，不要为了一点小事伤了和气嘛。张鹏和是一边劝一边就把这二位给送到了门口，时间不早了，二位回去休息吧。张伯行跟格里两人站在门口，互相瞪了对方一眼，一个往左一个往右，分道扬镳了。张伯行回家之后一直想不明白，李琦所说的格里受贿，如果不彻底查清，这案子就不算是查明真相，水落石出。皇上为了这个案子特意派出两位钦差大臣，可照今天来看，这两位钦差可是有点息事宁人的意思。就在张伯行犯难的时候，突然家仆来报说二位钦差大人来访。皇上既然派人特意查案，可见皇上是想知道真相，秉公办事。一听说二位钦差大人来访，张伯行这心里突然又燃起了一丝希望，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他都要把这二位给说动了，来替这个案子主持公道。张伯行一路小跑就跑进了前院的会客厅，张鹏和跟贺寿二位已经落座等着了。寒暄几句过后，张鹏和就直接进入主题，今天的会审江南科考徇私舞弊一案已经查得差不多了，主副考官贪赃枉法罪有应得， 当初还真是多亏了张大人的一本奏折，这才让江南才子伸了冤呐。我们俩打算明天去结案，回京复命，不知道大人意下如何？结案？回京？张伯行一听这个，心里咯噔一下子。二位大人呐，行贿之人还有漏网之鱼，这李琦已经供出了总督大人，这案子怎么能结呢？咱们要是不闻不问，总督大人受贿一事没人追究，难免日后就成了不法之人效仿的例子呀。坐在一边的贺寿一看张伯行这人这么轴，赶紧陪笑脸把话茬接过来了。张大人说的极是，但是李琦的供词没有根据，怎么好追究总督大人的责任呢？况且总督大人深得皇上宠信，真要是把事情闹大了，这连皇上的面子都没地方搁了。退一万步讲，真要是阁里受贿了，咱们看在皇上的面子上，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啊。你和总督大人同朝为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张伯行越听越不是滋味，心说你们二位是皇上派来的钦差大臣，理应把案子查明真相，怎么这会儿都拿大清律法当儿戏了？二位大人，我张某承蒙皇上厚爱，破格越级升迁，我要对得起皇上对我的信任，如果说封疆大吏触犯了国法，更应该从重查处才对呀。你们二位都是清正廉明的贤臣，希望不要掺杂私人恩怨，扶持张某把这案子查个究竟。张鹏和跟贺寿二人就跟唱双簧似的，你一句我一句，瞅见张伯行一脸严肃的，张鹏和不停地摇头。张大人呐，有些事情不是这样的，我们来这儿可不是为了跟督府结怨的，真要是深究下去，很有可能有碍朝廷命官的形象，我看您还是冷静冷静吧。到了这会儿，张伯行才明白，闹了半天这俩人来他家不是为了探究案子，而是劝他就此罢手。送走钦差大臣之后，张伯行这心里都快乱成一锅粥了。张伯行明白自己现在的处境极为不利，顶撞了二位钦差大人，就等同于把他们推向了阁里那边，让他们站在一条战线上了。看来这场仗如果想要打赢，张伯行需要面临的困难更大了。就在张伯行愁眉苦脸的时候，一位跟随他多年的家仆提点了他一下，老爷，依小人看，这案子绝对不会追到总督大人头上去的。张伯行一脸狐疑，你是怎么知道的？大人忘了，这总督大人阁里跟钦差大人张鹏和那可是儿女亲家。一语惊醒梦中人呐，张伯行这会儿更确定了，想要追查真相，把所有涉案人员全都缉拿归案，那就等于痴人说梦。看来要想为江南学子伸张正义，要想对得起自己的官职，他必须申请后援，那就是再给康熙皇帝写一封奏折，请求皇上严惩阁里。眼看还有三天就是新年了，这天早晨康熙收到张伯行的奏折，看完之后并没有像头一回那么生气。您别误会，不是康熙不想管了，而是这气呀、早就生完了。甭看皇上天天住在宫里头，可架不住眼线多呀，明面上把张鹏和跟贺寿派出去调查，私底下他还特别安排了江南的亲信李旭跟曹寅几个人偷偷盯着，时不时的向他汇报，所以案情的发展康熙早就了如指掌了。只不过瞧见张伯行的奏折，对他的这种正义感康熙真是感动了一把。不过写奏折向康熙皇帝求援这事儿，张伯行能想到，这阁里也能想到。说来也巧， 就在张伯行的奏折递到康熙手里的同一天，阁里的奏折也到了。这里边的内容啊，不用我说您都能猜着，那就是弹劾张伯行诬陷封疆大吏，歪曲事实。不光如此，阁里还罗列了七条罪状，其中有一条让康熙看完了开始犯难了。什么呢？说张伯行私刻书籍诽谤朝廷。按照大清律法，光这一条就够他张伯行灭门的了。起初康熙还不太确认，特意让密探李旭等人暗中调查。这李旭是康熙的人啊，既不会向着张伯行，也不会偏袒着阁里。这调查的事实确实像阁里所说，张伯行私刻书籍。拿着两份奏折，康熙是左右为难，心里暗骂张鹏和呀，贺寿啊，朕信任你们，派你们去江南查案，查了两个多月，愣是一道奏折都没传回来。案子不光没有查清楚，反倒让两位督府官员互相弹劾，全卷进来了，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呀。想到这儿，康熙转身就跟身边的大臣说，传旨暂时将张伯行和阁里的职务撤掉，这都是为了减少干预。再有，命令张鹏和跟贺寿二人加速查办科场受贿一案，顺便再把两位督府大人互相弹劾的事情审理清楚。只要是跟这案子有关的，一个不能落，全都查明白。这案子证人李琦和泾县知县陈天立是破案的关键，必须要当面审问清楚，余下的那十五锭金子到底送给谁了。康熙皇上亲自下达圣旨，张鹏和跟贺寿理应是加速办理，可谁成想圣旨下达得有半个多月了，还是不见张鹏和二人有何结论。更让人费解的是，就在这回审案的过程当中，案情又出现了新的波澜。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6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 在天使的翅膀飞越所有战乱的地方，我们相识相知相惜，享受这一场有你认真的陪伴，笑容更灿烂。你想打造一个小城堡，只为有些快乐的希望，相信从这里开始，携手走向四面八方，有你在我的身旁，这世界不会孤单。我可以疯狂大胆地飞行，寻找生命的奇迹，我可以用心拥抱做邻居，我可以